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 数百副堆积白骨的尸骨，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令人意作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 悲惨的历史又会不会再度上演？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什么？ Show FM Show FM Show FM.net 首发， 拿多零二手 记，拿多零二手记， 拿多零二手记系列之 空心人， 编译 Fox，播讲耶律君。 第二集，我哋一行十四人被村长安置到各个村民嘅屋企。我同梁英物住喺村长屋企度，村长住嘅系两层楼嘅房，五年前起嘅。听村长讲，在山入边挖到一支上好的野心，买了个好价钱，咁先有钱起屋。村长将整个二楼都让了出嚟，两间房住了四个人。有啲事白日系唔方便倾嘅，晚黑就得我同梁英物两个。我都好耐冇同佢咁样倾偈啦，仲唔乘机扒下佢有关 X 机构嘅内部情况咩？不过梁英文的口风毁死咁紧，对于组织内部的事，就算是我呢个老死啊，都不愿意多讲。不过他提到了其中一个案例，竟然涉及中国传说中的一种非常著名的生物——年啊，过年那个年啊。虽然捉不到，不过其中搜集到的证据都指向这个原以为是中国古代人幻想出来的神奇生物，而这种生物又好像和人类在天地之间最无法把握的世界的基本构成时间有所关联。这个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我呢可以在第二个故事再讲的。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第二日六点半，大家就被梁英物叫咗起身。平时喺上海做记者，如果早晨冇采访，十点钟起床都系仲算早嘅。呢下想赖下床都唔得，好在用冰凉嘅井水梳洗过之后，即时醒晒神。早饭系白粥加咸菜，一下子就食到见碗底啦。唔使梁英物多讲啊，大家都知道今日嘅早饭唔似平时咁求求其其嘅，一定要食饱好上脑。所以就算系食得最少嘅卢云，都爬咗成碗半落肚。7:30，一行十四人告别咗村长之后，踏上咗穿越神龙架嘅征途。梁英物行喺最前边，揸住指南针，时不时攞出地图对照，以确保冇行错方向。12个学生行成一个菱形的队列。而家之所以冇行成最普通的一字长龙，是为了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所有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拢埋一起。我呢就行在队伍的靠后位置，这样基本上可以掌握全队的情况。我哋沿住一条溪水向前行，脚底是积咗唔知几多年的树叶，呢度并不似想象中不计天日的密林。视野甚为广阔，绿树、青山、流水，如果不是以依家这样的步速快速行进，其实还算是几舒服的旅游的。不过听梁英物讲，按照正常的行程，我哋将在今晚到达第一个聚居地，补充食物和水之后，第三日开始就会进入一片原始森林。在那里就算是烈日当空，亦透不进一丝的阳光。要穿出那片密林，要足足行上四日的，算是本次探险中最考验人的路段之一。 行咗两个钟，就连我呢个成日行路嘅记者孭住咁大个旅行包，脚都微微发软啦。望住大汗揼细汗嘅大学生，我心谂接落嚟嗰几十日对佢哋嚟讲亦真係唔细嘅考验。一路上有讲有笑，几乎所有人嘅话题都围绕住今日中午就会到达包家山人洞。神秘嘅神农家入面嘅神秘山洞，听上去就比眼前嘅秀丽景色更加令人兴奋啦。朱自力甚至已经开始将人洞同埋埃及法老嘅诅咒联系埋一齐。不过讲开又讲，呢啲大学生一啲都冇有使惊咁，抱住拆穿刘谦奇迹魔术咁嘅心态，打算用所谓嘅科学精神同埋科学手段，睇下呢个俾当地人视为禁地嘅人洞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地方。虽然大家早饭都食得好饱啊，但系几个钟头嘅行走，乜都消化晒啦。中午11:15，梁英物喺溪水边一道开阔嘅泥地停低，叫大家起火煮中午饭。虽然冇乜餸啊，就系啲夏天冇咁容易变坏嘅腊肉、腊肠同埋咸鱼，米又煮唔熟，但系所有人都食到三扒两钵咁，一下子就解决咗两大煲饭。稍作休息之后，探险队又继续上路啦。可能系因为山上人嘅脚力比我哋好啊，直到下午2点嘅时候，我哋先到达包家山，比预计要迟咗啊。包家山系一座小山头，约莫300米高啊。虽然亦有直皮，但就冇咩乔木啦。睇起嚟山体仲系以石头为主。向住我哋呢边嘅系背阴面，一道同地面约成70度角嘅斜坡，整连坡只有一个山洞，离山顶唔远。从下面望上去，尽管系有啲难度，似乎小心啲，仲未至于去唔到嘅。一众大学生嘅热情一下子就高涨咗起身，使劲咁话要即刻绕道爬上去。梁英物只系讲咗2点。一系如果实在入唔去就不能冒险，二系喺入面唔可以留太长时间，因为我哋仲要尽量赶喺天黑之前到达下一个聚居地。所有人都将大旅行包除低，堆放埋喺一齐。断估喺咁短嘅时间内唔会咁黑仔俾动物担走啩。每个人都只系带住随身嘅背包，到真正开始爬山嘅时候先知道真係眼高手低呀。往山上爬咗唔夠50米，个个就已经满头大汗啦。呢度唔同啲旅游景点嘅爬山呀，咩黄山呀、华山呀，山再高路再险呀，好歹都仲係有人行出嚟嘅路呀，有一格一格嘅石级俾人顺路而上喎。而爬呢座山简直就比攀岩仲艰难呀。一路上时不时传嚟尖叫声，女仔嗌到呱呱叫。我唔使睇都知道系点解啦，头先一路爬上嚟喎，少不了要拨开或者利用一啲粗壮嘅植物枝干。神农架呢种地方啊，系生物嘅天堂啊嘛，唔单止植物又粗又壮，连昆虫都零舍唔同㗎。有时推开一嚿石头，就会睇到一条成尺长嘅蜈蚣爬出嚟，养一养半人高嘅杂草，几只黑影就会拍住刺耳嘅振翅声飙出嚟。好在我哋每个人都查咗当地人做嘅驱散蛇虫嘅药膏，黑古辣特嘅，仲有阵怪味，好可能系用啲蛇虫鼠蚁制嘅，手啊、脚啊、面啊、颈啊都擦啲，普通嘅蛇虫系唔敢靠埋嚟嘅。相反，万一喺咁嘅措施之下仲系俾攻击，咁多半系含毒㗎喇，就必须立刻采取急救嘅措施。我心里面啱啱出奇，呢个包家山虽然冇一条正式嘅上山之路，但系我哋行嘅呢条路明显系要比其他地方好爬好多。与其话系梁英文眼光好，揀咗条方便上山嘅地方爬， 倒不如话更加似一条被荒废咗多年嘅上山小道啦。回头一望，一路上嚟，除咗有少数嘅地方需要注意之外，大多数嘅地方都系即使脚步唔稳跌咗落去，亦多数有位置可以搲住，出唔到人命啊。只不过呢、这个人洞依家已经成为咗禁地。如果呢条系多年前嘅小路，咁当年又会系啲咩人喺度上上落落呢？虽然话有条所谓嘅路啊，但系队伍嘅行进依然十分缓慢。我估计梁英物可能系好早就已经开始后悔啦，后悔唔应该同意去人洞。呢下能够喺天黑之前赶到下一站先至企啊！第一日行程就出咗咁大嘅问题，一定会令呢一个一切鍾意按计划行事嘅人十分唔舒服啦。不过梁英物呢个人系脾气硬，心里面唔舒服先唔会讲出嚟，而且佢从嚟唔做冇意义嘅事，都爬到呢个位置啦，仲有可能退返去咩？当所有人都企喺山顶嘅时候，已经过咗个几钟头啦。上山容易落山难啊！依家就算系即刻落山，翻到堆放行李嘅地方，亦要四点几咧。梁英文终于发话啦，既然已经到咗呢度，唔去睇下人洞，亦对唔住大家咁辛苦。但系由于时间关系，喺洞入边唔能够超过十分钟。对此，冇人有异议，好几个人到依家仲系气馁气喘咁，有啲人仲开始呻吟，话早知道就留喺下边睇行李啦咁。喺人洞嘅外边有一块延伸出嚟嘅石台，可以俾人落脚嘅，但从山顶落到人洞，尽管要比头先爬上嚟仲要陡斜，都仲算有俾人揸手落脚嘅地方。不过毕竟呢度要比头先牙烟好多，万一揸唔实跌咗落去，后果不堪设想。梁英物揾到一个合适嘅地方，固定好登山嘅专用绳索。佢系个做咩事都预留退路嘅人，连绳索都要用咗两条，一条就算松脱咗，仲有另一条吊命。无论边条都足够承受一个人嘅重量。我第一个捉住条绳爬咗落去。梁英物喺上面睇住条绳，最后一个落山洞，离个山顶大约有十几米。虽然啲女仔叫生晒，最终都系有惊无险，所有人都安全咁入到洞。人洞入边相当宽敞，洞底离地面有成四五米高，霎眼睇上去洞有近一百个平方。喺对住洞口嘅左前方洞壁，仲有一个黑麻麻嘅通道，洞中套洞，睇嚟可能仲别有洞地噃。呢度睇上去冇乜特别，平平无奇，成个洞相当干燥，几块大石头散落喺地下，表面上光脱脱嘅，冇水印同埋俾腐蚀嘅痕迹。呢啲确实有啲奇怪，因为呢边系山嘅背阴面。而神农家亦唔系小雨嘅地方，照常理嚟讲应该潮湿先啱嘅。不过我唔系学地质嘅，咁样嘅现象话唔定亦唔算系太罕见。所有嘅学生都对人洞表示失望，叫住话快啲探下嗰条通道后面有啲乜嘢。我却听到身边传嚟咗一句： 有啲古怪。 我转头望过去，是梁英物。我就话：是啊，这个洞太干燥了。 不单止咁，有没有留意到这里没有蝙蝠，而且连地上的杂草、青苔之类的植物都没有。在神农架这种这地方有这么干净的石洞，真的很不寻常。 我和梁英物故意避开学生谈，因为我们无法确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只是我们杞人忧天，冇必要讲出嚟造成学生嘅恐慌。 去定係唔去？ 梁英物睇住前面嘅入口， 语气有一丝犹豫。毕竟佢要对呢啲学生嘅安全负责，唔能够立乱冒险。我望咗眼蠢蠢欲动嘅学生，赵刚同何云开就已经攞出电筒，起势咁往入面照。我向梁应物苦笑咗下，就讲：哼，你话呢？梁应物就话啦： 我机前边，你殿后，小心啲。 我点头同意。穿过几块横七竖八横倒喺地上嘅大石头，我跟喺袁秋宏后边进入通道。老实讲啊，我真系觉得有啲诡异。可能系村民讲呢度系禁地，令我心理上有阴影。总之，我觉得呢度死气沉沉，昏闷而死寂。唔知道通道嘅另一头系咪同头先嗰块空地一样，乜嘢都冇？又或者有住啲乜嘢等緊我哋。行入去係一条一两米宽嘅甬道，似乎係天然形成嘅，睇唔出人工开凿嘅痕迹。有啲地方会突然突出一嚿岩石，要好小心咁行过去，以免撞亲。我第一个接住一个咁向前行，成个洞好安静，静到只有我哋嘅脚步声。遮住电筒，我见到前面嘅女生手拖住手，睇上去佢哋都有啲惊。甬道里边岩岩惨惨，一下子擒上，一下子爬落，大家行起嚟要用啲脚力，爬啦啦咳咳，唔知冚亲边度。所有人都打开电筒，强力嘅光柱十分集中，直不甩咁照出一条路，但发散性就比较差啦。加上高低起伏，照到嘅地方有限。十四条光柱一齐照向四周，又觉得前面好黑。甬道非常深，我估计走咗大概七八十米嘅距离，就听见前面梁英物咦咗一下： 咦，死佬！ 电筒光柱照向前面，照向粒粒突突嘅岩石壁度。不过再向前行多几步，就发现原嚟唔系死路，而系一个弯道。呢个弯转得非常急，同我哋原先嘅嗰条甬道折成咗一个锐角。转过去之后，由于角度太大，洞出边嘅阳光已经完全照唔入嚟。四周嘅黑暗同十四条电筒光柱一下子就形成咗强烈嘅反差。再向前行咗近八十米，又系一个锐角嘅大转弯。我心入面盘算咗一下，咁样两次转折就好似一个三角形咁。再行落去，应该又返到同啱啱入嚟嘅大石洞差唔多嘅地方。所以多数都仲系个掘头路。不过咁长嘅自然形成嘅甬道都系少见。虽然好多洞都好深，而且九曲十八弯，但好少有洞好似咁样行直线，再转两个非常干脆嘅大弯。甬道稍微宽敞咗啲，路亦平坦咗，可以容纳两三个人并排行。行喺最前面嘅梁应物又轻轻咦咗一声。喺咁样嘅山腹之中，佢呢下感叹虽然轻，但依然可以每个人都听得见。我从后面用电筒向前照过去，马上就知道佢点解惊奇啦。电筒光柱向前照过去，尽头一片模糊，漆黑幽深。前面冇几远，竟然又系一个大嘅空间。我回忆咗下，啱先洞口嗰个大广场，我哋都已经仔细睇过，只有一条通路，再冇第二条转翻嚟嘅路啦。呢个念头只系闪咗一下，就立即被打消。单睇前面嘅一片黑麻麻，就应该知道同前面唔系同一个地方，想必系头先嘅两个转折、三条甬道上上落落，总嘅嚟讲有啲微微嘅坡度。 所以前面嘅应该系位于啱先入嚟嗰阵嘅石洞上方或者下方空间啦。我心里边阿弥陀佛，千祈唔好喺上边啦，因为从方才行嘅楼梯，如果真系喺上边，咁同下面嗰个洞之间嘅石壁应该冇几厚，咁多人踩上嚟，千祈唔好突然冧落去先好啊！虽然有住咁样嘅莫名嘅担心，但系我嘅好奇心叫我快步超过前面嘅学生，想要快啲睇到前面嘅情况。呢、这个带住相当神秘色彩嘅人洞入面，居然有一条咁长又咁特异嘅石甬道，而甬道通往嘅场所究竟系点样嘅呢？前面嘅梁英物亦加快脚步，大揽几步就行完咗甬道嘅最后几米，一脚跨入前面嘅大洞，手上电筒光来回扫咗几次，确定呢个洞内嘅情况。我一边向前行，一边亦都用电筒对住嗰边照，但从我嘅角度照唔到嘢，大半嘅光都照到去梁英物嘅背脊上。就喺呢个时候，我明显咁感到佢嘅身上震咗一下。虽然光柱晃动，但系我应该冇睇错，梁英物唔知见到啲乜嘢，居然令佢成个人都震咗震。我个心一下子戚住，呢、这个系一个人喺咁幽闭黑暗嘅地方遭遇突发状况嗰阵嘅正常反应。重要嘅系，我知道梁英物呢个人涵养嘅功夫比我重要到家，虽然不至于话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但有 X 机构工作经验嘅梁英物，恐怕就算见到只牛开口讲话，亦唔会有咁奇异嘅反应啊！呢啲对前面状况嘅分析，其实都系喺我脑入边一瞬间完成。我只要再往前行几步，就可以睇到究竟发生咗咩事。不过梁英文喺震咗震之后，即刻就做咗个动作，令我更加确信前面有问题。佢举起左手，嗰、那个系一个阻止后面嘅人上嚟嘅姿势。我谂系佢下意识嘅一种反应，因为喺当时嘅情况下，冇人会因为咁样一个动作而退翻去嘅。而且我相信嗰时大多数人仲未觉察到梁英文嘅异常。紧跟住梁英文嘅系号云开，佢完全冇理会梁英文嘅示意，唔知道呢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嘅肌肉男系视而不见呢，定系完全冇注意梁英文嘅动作？佢向前行咗几步，电筒扫到前方冇一个位置，人就好似俾电亲咁，一下子定晒，企住唔喐，嘴入边倒吸一口凉气，嗰种咁重嘅呼吸声，分明就系俾吓亲。大概十秒钟嘅功夫，包括我在内嘅所有人都已经进入到呢个石洞之中。电筒嘅光柱喺石洞扫过，哐哐几声，四五个手电筒跌咗落地，之后就系尖叫声。所有女仔第一刻先系巨大嘅惊吓，然后呕咗三秒，几乎齐齐发出凄厉嘅尖叫，甚至朱自力、赵光等几个男生亦都大叫咗起身。声嘶力竭嘅叫声喺黑暗嘅山洞持续咁回响，我只觉得心脏咁剧烈咁跳动。我努力咁吞咗啖口水，令自己尽快平静落嚟。电筒光柱照到嘅竟然全部都系，好啦，究竟电筒光柱照到嘅系乜呢？又系啲乜嘢令众人有啲咁剧烈嘅反应呢？敬请关注《空心人》第三集。 夜雨中无言，独带泪失缩斗战，月下晚星点点，像你眉目再浮现。沿路那细雨沾湿我沧桑的脸，在冷清的街中 去等那苦涩一面，又记起从前和你在街中初见，梦逝去风霜加天，剩我在独自怀念。长路冷与暖，匆匆的怎去清算，旧约誓今天早已变迁。月夜下跟你告别，强忍心情里串串，临行时一再回眸，凝望面庞太心酸，绝望地失声呼唤，盼你再施舍爱言，盼望你忆起恩爱的片段。滴着泪心中清楚，那些温柔渐已远，仍祈求与你再次相拥，跟你再燕圈。月夜下星光闪现，那雨线丝丝飘断，望远去身影都变得凄酸。泪已是此段难断，呆坐这旅店，歌声中哭诉幽怨，连往昔的种种，可惜你不会出现。共你的缠绵，在这夜想起千遍，那记忆的足迹，又偏踏昨日片段。迷雾里再见，仿佛你依稀的脸，但美梦惊醒，一切都破损。月夜下想起当初，强忍心情里串串，但遗忘跟你告别，凝望面庞那心酸，绝望地失声呼唤，盼你再施舍爱念。这夜再忆起当晚的片段，别后若装作豁达，但爱是从未间断，何时能与你再次相拥，跟你再牵圈。让落叶飘于窗前，已过去匆匆数年，那渐远身影一再眷恋。